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？针对这个问题，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，但 但是我不知 道，不知道又紧找住它不放，仿佛找住 救命的栏杆，带你进入新诗地。 廖伟棠、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。 廖伟棠，我哋今集要介绍边位诗人？ 哇，今集呢位诗人犀利咯，即系可能系我哋介绍过嘅一位年纪最老嘅呢个中国诗人吓，佢叫灰蛙，就系一位女诗人嚟嘅。咁佢嘅即系生平，我应该讲多几句啊。既然一位咁传奇嘅诗人，佢今年已经90岁。咁咧，其实咧，佢喺12岁嘅时候咧，就唔知点解咧，就俾佢家姐送咗去延安。就喺延安咧，叫儿童艺术学院学习。咁后嚟咧，就参加咗延安嘅儿童剧团啊，同埋延安嘅艺术学院啦。咁就一路系做嗰种即系所谓嘅革命艺术工作啦。咁后嚟咧，10几岁咧，佢就跟住呢个红军咧，就即系转战各地啦。但系最后咧，就重病就退咗伍。退伍之后咧，咁佢就读俄文啦，喺北大读俄文。但系去到文化大革命嘅时候咧，佢就精神分裂。咁精神分裂咧就话有好多种讲法啦。咁当然都有外界嘅迫害喺度啦。咁精神分裂之后咧，佢自己讲喺病中就开始写诗。即係精神分裂，就一直寫到依家，70年代寫到依家，咁啊出過幾本詩集同埋回憶錄啦。咁最有趣嘅就係話，最初我知道佢咧係一啲史料啊，一啲關於延安嘅歷史度。有一次我見到一張佢嘅相，咁佢張相佢仲係一個即係10几岁嘅少女啊。咁後面咧就有塊牌寫住咩延安藝術乜乜咁樣，但係啲字全部都係同正常嘅字有啲唔同嘅， 係好奇怪。咁 係啦，係自己做嘅字。咁我就喺網上就發咗佢嘅疑問啦，話到底呢字係邊個發明嘅咁。點知咧就有人真係將我呢個轉俾阿灰蛙睇喎，咁我都估唔到佢仲在世啊，而且佢仲上網，佢親自回信俾我，就話其實嗰陣時佢哋個個人都喺度想研究啲靚嘅簡體字，所以咧佢有好多版本嘅簡體字，只不過最後佢哋發明嗰種咧，最後冇被人用到，所以咧今次咧佢出本新嘅詩集叫7章啦，咁佢都第一時間寄咗俾我，寄俾我咧。咁前面咧，仲提前咧，仲用佢好独特嘅字体，包括入边有啲字都系佢发明嘅字，抄咗一段题词俾我。咁我觉得好写得非常之好，好能够说明佢自己啊。佢抄咗就系布罗斯基，我哋讲过嘅俄国诗人布罗斯基嘅一句话，佢系一个个体的美学经验越丰富，他的趣味越坚定，他的道德选择就越准确，他也就越自由，尽管他有可能越是不幸。咁同佢自己一生嘅经历都好相似啦。咁佢唯一可以告慰嘅呢就係佢嘅丈夫啦，就係一位大画家嚟嘅，叫张丁。咁漫画啦，水墨画啦，咁张丁先生走咗之后呢，咁佢都好受打击啦，入咗医院，同埋呢本诗集有一半嘅诗呢都同怀念丈夫有关。 咁我哋而家呢首先听一听第一首佢嘅作品啦，同声。 童声，灰蛙，妈妈在这寂灭的静的圆心，我听自己心碎裂，和你告别，我们唱着中国，手拉着手，后来就满城娃娃念，我们认成了弟兄，迷彩服快速移动，冲着我们，像要警告我们什么。来不及弄明白，就到达这寂灭的圆心，转眼已是小雪季节，旧背心单薄，弹孔密布，我的头颅，我小小的心，一种叫做达姆的枪弹洞穿，你送棉衣的时候，妈妈记着带些纱布药棉，别忘了我的课本和歌页，妈妈听说我们那边许多的事都重新安排过。 童星，咁作者就係灰蛙。 嗱，童星呢首诗咧，只有喺可能系喺灰蛙呢一种诗人手中写出嚟，先有可能系大陆出版。点解咧？之前我都见过有一个老诗人，即系大陆嘅老诗人，亦都系共产党员嚟嘅，系叫苏金散。佢喺1990年嘅时候咧，就写过一首诗叫《白飘带》。就同呢首诗好相似嘅，就是、完全系一个老人家眼中写翻六四啊嗰啲死去嘅年轻人。咁灰蛙，因为佢哋咧到咗咁嘅年纪啦，同埋老红军啊嘛，即系党内都有啲地位，佢哋就唔忌讳去讲呢啲嘢，同埋佢讲咧都冇人敢阻止佢。呢首诗好明显系纪念六四嘅啦，咁佢代入一个死去嘅年轻人嘅身份去写佢所经历嘅嘢，但实际上当然系灰蛙呢个老婆婆嗰阵时，佢就应该都70几岁啦。咁咧入边咧，你可以睇到咧，就系好明显一种祖母啊对孙儿嗰种爱喺入边。虽然全部都系以呢个童星，即系呢个儿童喺佢眼中10几岁、20几岁嘅大学生都系儿童啊嘛，以儿童嘅声音发出嚟嘅。所以咧，佢呼唤紧佢嘅妈妈呢段好令人泪下嘅，就系话有一种子弹打穿咗我。佢话我件背心上面全部都是弹孔，所以你嚟送棉衣俾我嘅时候咧，你要带多啲纱布同药棉。啊，呢个细节好惊心动魄。咁当然啦，入边咧佢亦都有佢灰蛙愤怒嘅一面啦。佢话嗰啲迷彩服快速移动冲向我，好难得啦，可以讲话系佢作为一个即系老共产党员又系延安嘅人，竟然可以即系企喺学生嘅一面。去道出呢啲，咁入面都有一种反省嘅。喺最后一句呢，呢、這个反省呢其实摆喺依家我哋香港嗱六四刚刚纪念刚过啦。咁当然亦都有好多言论又话要遗忘啊要放下啦。咁呢度入面都话佢话别忘记我嘅书本同歌页啊，听讲我们那边许多事都重新安排过。呢、這个重新安排过呢真係可以讲系历史系俾后人随意修改。我所发出嘅声音已经被好多官方嘅声音修改咗，重新安排咗啦。到底六四会变成点样呢个叙述？咁头先点解讲话我哋刚过去嘅六四纪念呢嗰种话要遗忘嘅声音，其实遗忘就系助纣为虐咯，即系你选择遗忘，咪任得人哋去修改呢个历史咯。咁我觉得呢个声音佢点解咁强调系童声呢就系话等死者自己。去讲述呢个历史，而唔系话后嚟嘅人点样去修改嘅历史。 系呢一首咧就系童声啊，跟住我哋要听《龙水梯》。 龙水梯，灰蛙，双降者古老节后，许就是诞生于布里夏薄冰，提醒翠裂声隐蔽着怎样柔软，怎样苍然的叮咛，平然警觉我们共赴先人风波洪流。这个黄昏吉凶未明，无诗无歌，雪窝雪雀，岁月蹉跎。又被这鸟啼惊起，这啼声一次次追痛我在那天梯，也是这个时辰，月牙儿该跳出来，从那大山背后，天顶便发出琴音，冰蓝冰蓝的。那些银子般花环俯冲跌荡，那些峭壁没日没夜地飘忽往日烟雨，往日的光和雾。并非故事，谁竟以镰刀梭镖抵御打家劫舍的人，制服杀人放火的事，以平常身躯搏斗强兵锐气而报仇雪恨。谁迫使2000米危崖庄稼扬花？谁又用锄号拓展了天梯？天象混沌，一种低沉重大的预示，缩地裂成方阵碾索。龙水梯，代代尸骨站起来，拼杀声、逃亡声、凋零声、喟叹声，狠狠抽击大地。龙水梯遗落，是上帝疏忽，安身在梦的疯癫。这些人家，石屋、石桥、石仓、石的牛圈鸡窝，掩映在坠落花雨的绿涂碧波。 清气、风水和光环护，鸿运悠扬，让人夜不成寐。龙水梯其实白云间厚重石头的一段憧憬，在十二级烽烟飘摇喘息，星云漩涡浮在的是梦，离上帝很近，明月那一边有什么，龙水梯就梦着什么。 和你说说诗，主持廖伟棠、郑希辉。 龙水梯就是大陆诗人灰蛙的作品。 这首诗很奇怪，龙水梯的诗我怀疑呢是灰蛙呢年轻或者中年的时候去过这个地方，因为他老人家没可能去得到的。龙水梯呢是大陆一个比较出名的险境。 为什么是险境呢？ 龙水梯呢就在河南省的新乡市，他在这个属于太行山的。 他 呢个村是一条村来的。个海拔高达1700多米，但系睇啲相咧，佢系唔系系一个山坡慢慢上去1000多米，佢系一个悬崖嚟嘅。 啊！ 佢直头就系个村系吊喺半空中咁样嘅，啲人咧点解叫龙水梯呢？原来啲人咧就要啲村民出入咧要好似爬梯咁样啊， 好似天梯咁。 系啦，就系天梯啦，就系凿出嚟嘅。 系 咁要爬上去，所以佢嗰个地方系相对与世隔绝嘅。啊，龙水咁即系好似话龙先可以逆水而上嘛，即系可以爬得上去个梯。咁呢首诗咧，唔知点解我读得好感人，就系话好似佢讲紧咧一个中国故事。咁呢个中国故事咧就系话，入边有一句。佢话龙水梯代代尸骨站起来，拼杀声、逃亡声、凋零声、喟叹声，狠狠抽骨抽击大地。咁狠狠抽击大地呢度咧，突然间就令我谂起咧阿 Beyond 嗰首《大地》。 嗯， 哇，就系一代一代嘅人就咁样过去。虽然龙水梯系一个极端嘅例子，系一条封闭嘅村，咁其实同中国又好似嘅，又令我谂起咧。大家仲記唔記得咧？八九六四嘅時候咧，有一部電視劇我哋成日睇嘅，叫《河商》。 哦，係。 嚇、啊！我諗大家都已經唔係好記得呢部嘢。 你提起就記得。 係啦，《河商》好重要噶嘛，但係入邊就點出咗呢、這個，即係中國咧係一種黃土嘅文明啊嘛，係黃河嘅文明，同海洋文明唔同。海洋文明係開放嘅，咁黃河文明咧其實係向內收攏。咁呢首詩佢講咗好多故事。嗰啲故事呢可能係發生喺龍水梯村嘅，其實亦都可能係發生喺中國成個中國嘅。所以到最後佢話啊，明月嗰一邊有乜嘢，龍水梯就夢著乜嘢。夢著唔係夢過咗，唔係夢想成真，係仲喺度夢緊， 仲發緊夢。 係啦，就係、是、唔知點樣可以出到去。雖然佢都好自足呢個龍水梯村同埋呢個中國。第二段咧有兩句引號嘅咧，就係入邊話雪窩雪雀，歲月蹉跎，係點解咧？其實咧係雀仔嘅叫聲嚟嘅，八哥或者係嗰啲起雀嘅叫聲。如果用普通話讀就縮哥縮出。就好似啲八哥咁嘅， 系形声嘅， 形声嚟嘅。但系你读落又好似，佢就将佢转成岁月蹉跎，岁月蹉跎嘅发音都几似嗰种叫声，蹉跎蹉跎咁样啊。咁啊，入边咧呢个灰蛙，佢当然将自己嘅一生亦都融咗入去呢种感叹入边啦。就好似自己已经90岁啦，咁多年过去，中国都冇乜改变就系、是、咁样。 好，咁啊呢首咧就系龙水梯，跟住咧我哋要听我已退到海角天涯。 我已退到海角天涯，灰蛙。我已退到海角天涯，一枚花瓣，一片羽毛跌在深谷。不要问，不要提及我的心。原本月桂树上一只杜鹃鸟儿，我失落它是在梦里。脚下世界不屑一眼，扣开心窗，除却星空、月色、墨韵、心香，能读懂菩提花、月桂花、风寒池树，不是寂灭，是随自己精魂归去。今夜蓝色曲调反复萦回，离乡人的身影随溪流飘荡，抬头又见屋瓦上青草在风里摇， 紫木蓿、兔丝子、牵牛、星散的飞燕草花、闪亮蓝钻石的光色，疯长着爬满石头里的老墙，而今竟全都渺无踪影。玻璃墙幕斗艳争奇，疾速更换巨幅荧屏悬壶，以新招异术驱赶记忆的疼痛。这祖屋像被丢弃在壕沟，被当作废品过时的旧物。曾几何时，这祖屋墙里墙外，那些永恒的日日夜夜，我们敬神、生日、喜丧、除岁、干杯、温暖、柔软，而今再见不到老人们坐在村头树荫下石剪上悠闲地饮着烧酒，长吁短叹以古事，谈逝者与时无争，与世无争。 呢一首咧， 大家其实头先一路咁样听落嚟咧，觉唔觉得即系一个九十岁嘅女诗人吓，老诗人又经历过咁多革命嘅风波吓，但系佢嘅诗都几甜美，好多句子你觉得系个少女所写嘅，即系一个心入边好温柔嘅人可以写出嚟啦。咁好似呢首《我已退到海角天涯》，佢一开始第一段咧系非常之凄美，甚至系脆弱嘅美。在入边嘅，佢话佢可以读懂菩提花、月桂花、风寒辞岁、精魂归去，即系简直好似一种宋词嗰种意境入边。但系呢度入边佢讲紧嘅系佢自己，佢一路喺呢个时代嘅冲击之下，一路咁退。但系呢个退咧，退到最后，好似第二段佢咁样讲嘅，已经唔系一种政治嘅压迫或者历史嘅压迫。佢话呢个玻璃幕墙斗艳争奇，疾速更换巨幅荧屏悬壶，以新招异术驱赶记忆的疼痛。呢度咧就嗰种无奈系，因为呢种系叫所谓远刀自杀人。即系所谓时代嘅转变，佢用一种新，用一种发达发展经济嘅发展嚟令你抹去你嘅记忆。咁佢其实佢话我不如保留呢种痛仲好，保留住呢种痛，我仲可以不断咁谂翻起以前嘅事。但系你如果用呢啲新奇嘅嘢洗去咗我咧，咁我就已经真系冇退路可走啦。走投无路啦，咁最后咧，佢又翻翻去佢回忆中嘅祖屋，咁呢个祖屋都系一个象征咧，即系佢所怀缅嘅一个中国又好，或者怀缅嘅一个传统又好。佢话呢一切咧，其实都全部被呢种即系奇异嘅，佢视之为奇异嘅法术，已经全部系推到咗一边啦，推到咗天涯海角中去。 但好奇怪嘅，我觉得个感觉就系佢里面有好多植物，好多花朵咁，但系其实佢主要有讲，其实又系俾人退到已经系海角天涯。 呢个最有趣就系系啦，就系、是、你点出嗰啲咧，其实就好似佢自己喺度变紧魔术咁样。佢虽然话嗰啲电脑屏幕啊嗰啲系艺术，但系一个诗人先系一个魔术师，佢喺度变紧出，变出好多已经冇咗嘅嘢。已经是消失晒嘅嘢，咁佢又用呢啲魔术去抗衡嗰个新招艺术，咁可能唯一的抗衡就系你成就咗呢首诗咯。呢首诗就系佢最后嘅一个堡垒。 系，我已退到海角天涯。最后我哋要听《不要玫瑰》。 不要玫瑰，灰蛙。不要玫瑰，不用祭品。我的墓常青藤，日夜汹涌泪水。清明早上，换春低唱，一隻文炮含一盏灯来，匆匆赶来安顿歇息。我心思在自己墓地，回望所来足迹，深一脚，浅一脚，沉思那边我遗忘了什么？崖畔光影、清水、风声，徘徊。徘徊，总是寻找什么？我已告别受苦的尘寰，这而远离熙攘的人世。白日里我听见蟋蟀空寂鸣叫，黑夜里我听见山水乌烟奔流。 我有心跟山水悠悠流走，又恐怕山水一去不回头。启明星哟，风里路里，请以清光辉影，不要不要向灵魂询问。 不要玫瑰就是大陆诗人灰蛙的作品。 不要玫瑰呢，我读落呢，当然呢，这个诗人一来很达观，二来呢他是很信奉美。他认为有美的东西在这里就已经足够了，他不需要一个具体的玫瑰啊、祭品啊那些，他的心已经是玫瑰，已经有了这些东西。他想象自己去了即是另一个世界之后，他还可以听到蟋蟀，听到山水，还可以呢感受到呢启明星照住他。咁但係呢中间穿插咗有两句呢好有心意嘅。佢话呢，佢沉思那边我遗忘了什么。即係当佢如果去到另一个世界嘅时候，其实佢仲牵挂緊呢个世界。佢有冇啲嘢留低咗喺现实嘅世界呢？有冇啲嘢係我未做完嘅呢？就呢啲就所谓老人家放唔落嘅心思㗎嘛。就好似古希腊传说入面就话苏格拉底。咁佢咪係被刺飲毒酒嘅。但佢飲毒酒之后呢，佢即係佢遺言就話我仲欠啊边个一样嘢。欠某人一隻公鸡，请你叫佢弟子帮我还俾佢。即係呢种牵挂。咁最后呢，最后一句亦都係好有意思，佢話不要向灵魂询问。即係你就等我静静地喺度就得啦。你唔需要再问我其他嘢，我呢一辈子已经回答咗太多嘢啦。 哇，呢首不要玫瑰 有啲悲伤，我读落 仲係啦，再回想返佢个年纪咁样。 係呀，咁最后都想提一提本诗集啦。本诗集一定大家有机会可以见到实体呢就好惊艳㗎。我觉得係即係今年我见过最靓一本诗集。因为呢佢係一位著名嘅画家叫冷冰川呢，负责所有嘅插图同埋成个装帧设计。咁入面呢就係冷冰川特有嘅一种用针是黑色底度挑出嚟嘅画。 是，所以成本书集呢是零舍有诗意。 对，同佢好，同佢有配衬啦，同阿灰蛙嘅气质。 是。好，咁我哋今集呢介绍咗灰蛙，咁下一集再介绍其他诗人啦。拜拜。 和你说说诗，编导郑希辉，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。